相对不求 就收回，我也渴望被爱安慰。爱给了你，你给了谁？这么的爱已枯萎，只盼你能自由的飞，余生别再为谁发深情悲。盼你能自由的飞，一生别再为谁发深情悲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锦绣二重唱演唱的《帝城故事》，李天华演唱的《是不是懂不懂》，周一民带出的《试着爱我一天》。

啊，明天早上到。哎，放心吧啊。 没时间回家，就把爸妈接来北京住些日。